第157集，摸摸你的心。 两匹狼紧跟着顾元白不放，他们的脖梗上的项圈系在车上，徒步跑着追上。这两匹狼护主得很，奔了一个时辰也不敢放松一下脚步。还好马车的速度慢，路上侍卫们怕他们饿了咬人，还一直给他们扔着新鲜的生肉块。一个时辰之后，马车到了全庄，顾元白被扶着下了车。身边与顾元白会有亲密接触的人早就知道了这两匹狼的脾性，时时会在身上挂一个药包，既可以清神，这样做又能防着被狼咬伤。譬如此时侍卫长就光明正大地碰着圣上的手指，不止碰了，还虚虚握着了。两匹狼也只是看着，没有扑上来。身后马车也都停了，走下来一长串的人。和亲王带着人恭迎圣上，看见这么多人后也没有说什么。 圣上来得正好，庄中已备好了酒菜，待圣上休息一番后再去泡泡泉吧。好。 用了饭又睡了一会儿，顾元白神采奕奕地起了床，让人备上东西，他去泡一泡泉。其实皇宫里要什么没有，顾元白来和亲王这里就是为了鹿头的泉池，一边泡着一边看看风景，喝喝小酒。小酒他是不能喝了，但这样的美事也只有在宫外能享受到几分野趣了。众人等在层层密林与小路之外，只有那两匹已经休息够了的狼跟在顾元白的身后。这两匹狼可比十几个侍卫还凶狠，别人不好跟着进去，他们却是什么都不顾忌的。因此众人也心安地在外头守着，顾元白则是带着两匹狼慢悠悠地顺着硫磺味走着。泉庄底下就是温泉脉，有温泉在的地方，庄子里各季节的花草都开得繁荣艳丽，温度如春。大肠已经取下，穿着单衣也不冷。顾元白下了水，两匹狼堵在小道之前，在池子里的圣上闭上眼之后，原本睡着的两只狼不知听到了什么，他们倏地站起，眼神警惕凶猛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莫名其妙地散去这些戒备，重新趴回了地上。水声淅沥，顾元白舒服极了。正要闭上眼的时候，草丛之中突然传来响动，他正要回头，脸上却有一只大手盖了上来，蒙住了他的眼睛。不知道是谁在身后叫了一声：“ 圣上。” 这声音嘶哑至极，血腥气，风尘味。顾元白呼吸顿了一下，这只手很烫，烫得顾元白眼皮发热。身后的人已经离他这么近，但那两匹狼却没有叫出声。这不可能，除非这个人是薛远，但薛远在北疆。李治说着不可能，但顾元白嘴上却沉声道：“ 薛九幽，你好大的胆子。” 半晌没人说话，只听得潺潺水流声。正当顾元白心道不好，快要皱起眉时，身后的人突然笑了，压低身体在顾元白耳边道：“ 你还没有忘记我。” 话音刚落，他便已跳进了水池，一身的风尘仆仆混着泉水而来，捂着顾元白双眼的手却还是不放开。顾元白知道是他后，微不可见地松了一口气，但隐隐的暗火又升了上来，抬脚就往水流晃动的方向踹去，脚踝被人握上，粗糙炙热的手圈得严严实实，水波越来越大，人好像离顾元白更近了。顾元白伸手欲拨开薛远遮住他眼睛的手，可却犹如铁壁，纹丝不动。 哼，圣上，我一进京就听闻你来了这儿，也听闻了你要娶宫妃了。那女子是谁？ 杀意暗暗浮现，语气之中的戾气隐藏得再好也有苗头显现。顾元白看不见，对耳侧的声音就更是敏感，他听到了薛远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，敏锐地察觉到了薛九瑶此时的不对劲儿，眼皮跳了几下。 给朕放开手。薛九瑶，朕说的话你明明听到了却不去做， 朕还没有问你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 这句话好像是朝着猛兽刺去的一剑一般，锋利的直戳要害。薛远被惊动一样，骤然压着水花靠近，在声浪晃动之中压着顾元白靠在岸边，泉水大幅度冲上岸，后方的水一拍一拍地推着薛远向前。他还捂着顾元白的眼睛，牙齿恨不得咬着血肉。 我还不听话？我还不够听话？ 干涸的血味夹杂着硫磺味道扑面而来，涌起的水也拍打在了顾元白的脸上发上。顾元白面上的冷静也被撕破，他拽着薛远的衣服把人扯到面前，太阳穴一股一股，脸色难看。 你给我发什么疯？你这也叫听话？ 他娘的要收妃入宫了，要娶妻了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要我听话，你嫌我不够冷静？怎么算听话？看你娶妻，看你后宫佳丽三千，不看你死在那群女人的床上吗？ 粗重的呼吸打在顾元白的脸上，顾元白的呼吸急促，头脑一抽一抽的疼，心脏也一下比一下的快。他放开薛远，深呼吸几口气，然后好像平静了下来一样。 滚回去，滚回你的边疆去。 薛远看着他冷酷无情的面容，忽然握拳重重砸在顾元白旁边的地上。 即便我不收妃，这也不关你的事，也不该闯到我面前，闹到我面前。你是想怎么？想做什么？你胆子怎么这么大？ 身体弱的人连发脾气都要控制，顾元白竭力压制。薛远不说话了，过了半晌，他压低着声音疲惫说道， 我在战场上一直护着我的背，生怕等我回来了，背上都是伤痕，就留不下你的指甲痕了。 我做什么要在你的背上留下指甲痕？ 顾元白气急，正想要冷嘲热讽，薛远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把他手按在了左胸之前。 你摸一摸你的心。 顾元白的手被他压着，层层交叠着放在了左边的胸口上，但却有什么东西从顾元白纤细的指缝之中露出，摩挲在薛远的掌心上。薛远面上的沉色一凝，干涩的眼底突然多出了点惊愕。 薛九瑶， 我只想让你摸一摸自己的良心，没想摸你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